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从昨天0点起，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启动，预警将持续到明天的24点，提醒居民注意健康防护。预警期间，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启动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应急预案，全市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将出动不少于90%的执法力量，组织开展对施工扬尘、道路移洒、露天烧烤以及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第三届诚信北京315晚会将于3月15号晚上的18:30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共同打造的大型情境类益智节目《我是大侦探》正式宣布定档3月24号黄金档。再来关注演出，明天国家话剧院新创话剧《兰陵王》将在国话剧场演出，它通过一个关于灵魂与面具的预言，体现对悲剧命运的关照，引发观众对于人性本心的思考和探讨。该剧由知名的戏曲剧作家罗怀珍担任编剧，以北齐名将兰陵王的英勇传奇故事为蓝本，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全新的情节。此外，剧中的音乐更加侧重民族和现代相融，其中加入了西凉乐等多种传统的音乐元素，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5号。由繁星戏剧村出品的人间喜剧《我是余欢水》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演出。再来关注几场国外的演出，明天多妮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将在国家大剧院亮相首演，这也是继《爱之甘醇》《唐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推出的第三部多妮采蒂的歌剧。多妮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和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演出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8号本周日。本周四，由黎巴嫩卡拉卡拉舞蹈剧场带来的全新舞剧《穿越丝路》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将为观众展现神秘的东方意境。卡拉卡拉舞蹈剧场成立于1968年，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卓越的专业舞蹈剧团，他们的表演将西方的舞蹈技艺与神秘厚重的东方色彩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卡拉卡拉舞蹈风格，演出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7号。由英法联合制作，英国天替剧院原版经典舞台剧《巴黎圣母院》将于6月21号在北京九剧场上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虽然是雾霾天气，但是气温大幅度上升，午后观象台的气温达到了 19.6 度，是今年气温最高的一天，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那么今明两天呢，受东移云带的影响，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的转差，雾和霾天气持续，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那么今天夜间的能见度将进一步降低，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1公里，请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路况，谨慎驾驶。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至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绎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正在热映的《唐人街探案2》累计票房已经超过33亿，有不少朋友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被智商和技术双过硬的黑客小姐姐圈粉。电影中的她古灵精怪，无论是各种装备还是打扮，都成为很多人找同款的对象。她的扮演者正是影视新秀尚宇贤，她出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扮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从老炮到功夫瑜伽，再到《唐探二》。角色里的他十分百变，那生活里的他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尚宇贤聊聊电影，说说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呢20:0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爽啊！就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特别担心。 你担心什么呢？ 我就担心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美女嘉宾，她一来，到时候就把我比如说前生今世啊，通过一些特别高科技的这个手段呀，电脑网络啊，就查了个底儿掉。你说我该干的吧，不该干的吧，我全让人知道了。你说我怎么面对他跟一起聊天做采访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害怕我做亏心事儿呗。 就是亏心事儿做的太多了。在你人生的40-50年当中，就是亏心事儿真的是做的就是已经不可以用一点点来形容了。 哎，但是就是同样是作为女孩哈，你有没有觉得，哎呀，要自己也能成为她那个样子，多飒多帅 哇，太帅气了。刚才咱们片花当中已经说了，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吧。这个《唐人街探案》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哈，尚宇贤，欢迎宇贤。 大家好，我是尚宇贤。 嗯， 生活当中其实特文静， 对，不太爱说话，然后就觉得特别内敛内向的一个女孩子。 没有，其实不是，我只是慢热， 只是跟我们不熟是吧。 我跟你说，这种不说话的其实在背后已经把你的这前世今生给查个底儿掉了。 我的天哪。那其实呢，大家伙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一起来看一看哈。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的网络直播来看看雨贤，看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对， 其实说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啊，这部电影真的是火爆了整个的春节假期。那雨贤呢，在里边扮演的是一个侦探黑客的形象哈。 嗯，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表现，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啊，一上来就打分呐、 啊！ 嗯，我觉得我会给自己打59.9 啊，是60分满分是吗？ 没有，100分啊， 100分满分。 对，因为我其实离自己心目中的及格分还差了一点点。 哦， 对，因为当时其实是在纽约拍摄的时候，因为时差呀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我自己的状态不是那么的好，对，所以。包括其实在唐探之前我也就拍了两部电影而已，所以其实我在表演上不是那么有经验，然后这是第一部就是我戏份那么多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自己很紧张。对，就总来说我就觉得自己其实如果再放松一点或者说是状态好一点，我觉得可以更好。但是在那样的状态下我觉得自己是已经尽力了。对， 就是谦虚， 当然了， 对吧？ 对呀，看过这电影的听众朋友得多多呀，大家回想一下影片当中扮演的 Kiko、那个角色真的是鬼马精灵，特别的可爱。 我天，太帅气了、你知道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当侦探、所以我把所有的什么福尔摩斯的别咳嗽，那不行了吗？身体不好，那个出去待会儿， 对对， 休息休息。 年岁大了，听到这个话就受不住，你知道？ 真的，我把所有福尔摩斯的，还有全集呀、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集呀、等等等等，都看了好几遍。 然后呢？ 然后除了智商不够之外，其他的都还行。啊，看爱看柯南啊之类的， 对，就是爱看这种侦探呀、烧脑类型的题材的电影作品和小说。 对，而且你知道，对我这种电脑白痴来说哈，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女性角色可以一下子拿出键盘，随处都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给查出来，你知道有多帅气？震撼很大，对吧？ 对，那咱就问问雨贤呗，在扮演这个 Kiko 的时候，他剧中肯定是一个电脑黑客了哈，大家都看过了。那你之前会不会做很多很多的功课？平时自己对电脑了解有多深？ 我的电脑除了看电影没有别的什么作用了。 哎，可以拉拉手。 是吗？对吗？对，就是而且我最开始我第一次买电脑的时候是大一来北京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会下载电影，都是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专门给我下了一个那个软件，就百度云这样，然后他把我想看的电影全部下载到里面，然后我直接去看就好了。我是今年才学会了，去年吧才学会了自己怎么把电影拖到那个百度云里面。对， 哇， 对，所以说我自己其实是在电脑这一块包括像手机什么的，我手游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玩。 但是你怎么能够在电影当中表现出来就是那种完全技术型的黑客女的那种形象呢？真的是太深入人心。 对，我觉得第一是有一个剧本的帮助，有这个角色形象的帮助，还有导演的拍摄和剪辑的帮助。对，但是其实是我在电影开拍之前，我其实也有去看一些，就是因为你知道像欧美很多电影里面嘛，它有很多这种电脑高手的形象，就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啊，里面总有一个特别会电脑的来帮他们这种的。 对， 其实那种电影就是我有去看一些，然后找一下那个感觉。对，反正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就敲就行了，然后观众感觉你挺厉害的，就是这样， 就特严肃那种。 对对对，严肃就好了。 哇， 明白，一定要这个表情够，然后有那种掌握全局的态势。 对， 对吧？ 你看，我突然想起来，就林青霞演那六指琴魔，就他在弹那个弹那个琴的时候，你看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僵硬的，一点笑模样没有，或者说一点表情都没有，甚至是狠狠的那种眼神，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的，人家不就那些人就全死掉了。 对，然后听现场的话可能就是 就这范儿，是不是哈？ 哎，其实挺不容易。据说啊，因为后来很多这个朋友都在搜你的那个同款键盘嘛，因为大家特别深入人心的一个情节，就好像当时是在监狱里面嘛，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又必须得查出那个人。我记得就是你把一个是哪儿 耳环， 对，然后一个小装置拿出来， 就 全身都拆了，就是耳环有项链，还有手链， 对，然后拿出来一个，当时还说了一句，好像说。黑客说黑客没有电脑的话那是在侮辱的是吧， 对对对， 哎你看 啊，那我想问问有同款吗， 然后 我也想搞一个呗， 大家都在查那个同款，但据说刚才雨贤说好像那个东西是做的特效是吗， 大部分有一部分是，对，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导演要考虑剪辑啊什么的，其实你不可能说很完整的去展示，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拍的嘛，对。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特别厉害的东西也是通过一些电影手段制作出来的， 对， 如果你要想插同款它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某宝还真没有哎，那拍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有没有对电脑啊网络啊感兴趣，或者说现在哎上手了玩得很溜了， 我觉得就是我在这方面有点缺陷，就可能是智商有点不够用啊，就是反正就怎么学都学不会，我之前就上个月我朋友带我去玩网游、 uh-huh. 最近比较火的几款、 uh-huh. 然后就是全程是被队友拽着走，就完全自己不会走路就他们敲键盘都是那种贼快 那种，对， 然后我就是他们说你要横着走的话就按左，你要倒退就按什么上下，我完全就是不懂，然后到最后我队友就说你不要走，你停下来吧，我们拽着你走，然后就全程然后我就在那看着，全程就拖着我走你知道吗，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不跟我玩， 所以你知道如果是看过他这部电影的朋友、然后再跟他玩一盘游戏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呢 终于战胜了神话传说当中的黑客啊厉害了你啊，真的是 什么叫童话故事里都是骗人的 那还是聊回咱们的电影当中哈， 对对对， 再插播一句，现在呢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当中搜索演艺群英会啊，关注一下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唐人街探案二这部影片当中的女主角尚雨贤啊，一起来跟她聊聊影片当中的方方面面。 哎，咱们再聊一聊这部电影当中跟您演对手戏的这些演员吧。其实这几个演员都算是那种比较有戏 型的，当然了 对吧，又有才华又有戏的那种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谁？ 印象比较，我觉得每一个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其实我不是每一场戏都在嘛，但是因为我是全程在纽约我没有回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去片场看大家演戏这样，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像宝强哥的话，就是他电影里面演得很搞笑，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 NG 的时候也会就是笑半天那种的，因为这个本来这个戏的氛围就是蛮欢乐的嘛、 他就在现场不停的耍宝是吗，还是 也不是耍宝，就有的时候会出一些比如说小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对台词的时候啊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反正就是些小的错误嘛，然后就是就会挺搞笑的， 对， 然后他就是那种我感觉他是天生自带幽默感的那种人，对对，就是没有看他不开心过， 对，宝宝就是天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开心果，他到哪儿、大家就笑到哪儿，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那种喜剧的魅力的，有感染力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宝宝从第一部到现在这第二部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还是他内在的一些修为所影响和所达到， 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前辈，就是因为他可能能看得出来我的紧张、或者说是怎么样，他其实会比如说有的时候导演有点着急啊，我就是怎么就是达不到他的那个要求或怎么样的，然后宝强哥就会专门走过来跟我说你不要紧张，放轻松一点，你或许这样演更好，然后会跟我说一下怎么演啊这样子， 暖男知心大哥哥， 对对对，很照顾后辈，对吧， 对， 很知道提携你、包括和你分享一些经验吧， 对，是，但是我在电影里面跟他又是属于经常 diss 他的那一种啊， 对， 所以你们不好意思 没关系，电影里面跟电影外面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当然了当然了， 对，当然很多粉丝可能更加关注哈，就是你跟另外一位主角就是刘昊然的这个互动哈、就他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你们拍戏的过程当中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拍戏过程中，他其实虽然年龄比我小嘛，但是也算是我的前辈了，就拍的戏也比我多，出道也比我早。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在第一场戏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不是特别懂，就是比如说机位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展现会更好看一点，但是因为我在拍的时候他就是在等嘛，他就会坐在那个导演监视器旁边，然后他就是会过来跟我说，就是说哎，你把身体稍微抬起来一点，可能镜头会更好看。对，因为他也能看出来我其实很紧张，那个是我第一场戏嘛，我们一起拍，是一场大群戏，然后他就会过来跟我说你可能这样会好一点。对，其实包括像肖央哥他们在现场都很帮我。 嗯， 对 嗯， 所以我其实特别感谢他们。 嗯，暖男大哥哥，然后暖男小弟弟， 我这一群暖男包括暖男大叔肖央是吗？ 对对，所以这个电影都是暖男。对， 对，所以导演凶吗？ 导演 也 很暖。对对，是我老板。导演不凶啊，我觉得他在导演里面算是比较和蔼可亲的了。 有的导演就特别凶，你知道吗？就拍摄过程当中，他就直接怼演员，就演员就会觉得我都快崩溃了。然后 因为我觉得陈思诚导演还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他其实还蛮保护演员的。对，特别说像我这样的新人演员第一次担任这么多的戏份，所以说他其实能知道我的一些心理状态。如果说他在特别严厉的骂我的话，我肯定会就是承受不了。对， 对，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演员哈， 啊，对对，他非常了解演员的这个身处的这种环境啊， 这个是一个原因。 哎，有没有一场戏是特别难忘的？就觉得，或者是觉得特别搞笑也好，或者说觉得真的当时拍的都快拍不过去了，很困难，有没有一场难忘的戏？ 嗯，难忘的戏，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拍的那个彩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难忘的，因为那个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拍到整个电影的一半，差不多，对，然后，但就是在拍的时候，大家就感觉那天就要杀青了一样的感觉，因为最后有一个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对对， 撒花什么的，就是你当你把所有的演员集中在一起拍一个那么欢快的跳舞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挺感动的。然后包括后来导演也跟我们一起进来，就是嗨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我那天拍完，其实有点泪目的，就是我有点想到我们真的杀青那天是什么样子，是有点感伤。对，因为就是当你真正非常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快乐之后，其实是有点落寞的。对 对 对，其实当时看到那场戏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 对， 就是他那个画面当中还有很多老外啊， 是 有外国朋友啊，然后一块合唱啊。 对，因为当时是有很多路人参观嘛，然后有时候实在是拦不住了，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因为是个开放的嘛，时代广场在那儿，所以说后来就是导演他们就让说你们想跳的大家都进来。对，就最后有一个那个台阶那儿，大家都在上面跳，都是路人的。 所以特别的 happy， 特别的开心，对不对？大家都在疯狂的一块跳舞庆祝中国的新年，是不是？ 对， 那说这么半天，咱们不妨来听听其中的这一小段吧，好不好？ 好， 对，这个氛围特别的足哈， 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唐探二的 happy 扭腰。 So I can talk to talk again. Hey, no doubt, you can check it, get the flow, baby, go for fucking, much, much, yeah, oh, go for fucking, just gotta be. 天，这气氛热烈的， 对，他气氛太热烈了，你知道吗？这一跳起来，大家都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心情和感受，你知道吗？都疯掉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 CDG 也疯掉了。 咱们还是再聊聊哈，咱们感受到了就行了，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看过这部电影了，现在已经是33亿多的票房了， 哇，厉害了，应该是进入截止到目前中国影史的票房前十，应该是排在第三的位置。 已经非常厉害了，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对，而且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哈，就这个题材特别难拍，本身悬疑和搞笑就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事情。 对， 嗯， 对，然后他要把这两个背道而驰的事情拍到一块儿去，还能好看， 嗯， 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的一部电影了。 是， 嗯，是的。那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你在影片当中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特立独行的。 嗯， 就即使是比如说九零后啊，就是现在的哈，我们指现在的九零后啊，或者九五后，你看。他们也很少有那样特别出挑的打扮， 对， 染那样的一个颜色，那是，哎，我到现在没弄明白是蓝呀 是 绿 还是假？ 对呀， 啊， 那是蓝呀是绿，是真的假的呀？ 的 啊， 你是问那个颜色还是问头发是真是假？ 啊，都问呢。 啊，好，那个首先那颜色呢？最开始其实是蓝绿色，它是绿色蓝色里面夹着点绿 哦， 但是因为那个头发每天要。拆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再重新戴上要梳它嘛，因为那个头发很长，所以说很容易打结其实，然后老梳它到最后掉色了 呀。 对，所以其实网友他就很多网友就是他们每次截的图的那个 颜色都不一样， 就 是 对，是不一样，说大家就有时候有真有一次他们在我微博下面就吵起来，有人说是蓝绿色，有人说是蓝色，有人说是绿色，其实都挺对的，因为每一个角度每一场就是每一个厂都不太一样了，到最后真的是头发就掉色， 嗯， 对，然后我自己的头发也是有染嘛， 哦，你也要染成那个颜色， 对对， 哦，然后再戴一个发套， 对， 哇， 那我觉得牺牲好大呀，你知道女孩染那种颜色其实对头发是有伤害的， 没有，但我那个不是说漂染，对，我那个因为就是为了防止它，因为漂染的话会很容易掉色嘛。对，我那个其实是每天有重新染的， 嗯， 对，但它那个没有漂头发那么伤头发 啊， 嗯， 明白。但你生活当中会那么打扮吗？有勇气那样出去吗 ？Kiko 的形象吗，啊， 对对对， 应该不会。 我其实我觉得身边也很少有那样的女孩会那么出挑的打扮自己吧。 改天我试试啊。 哎呦天哪，我可不敢跟你上节目， 吓坏你老人家了。 我觉得九五后都不应该吧，现在他们都零零后了吧才那样吧。 对， 那样的一个形象设计，你当时拿到这个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那种状态和感受？ 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在提前拿到这个设计图。 我没有， 我是，对，我是因为当天是我经纪人就告诉我们第一天去试妆去定妆，然后就我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长的绿色的假发挂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想 这应该不是我的 吧，对，因为我们在北京，因为你知道大部分是美国演员嘛， 嗯， 那其实在北京定妆的演员就那么几个， 嗯， 那我觉得不可能是陈警官的， 嗯， 因为他是一个警官，他不可能那个绿头发，然后另外就是几位男演员， 嗯， 那也不可能，就可能是我了，然后我当时想说不会吧，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当我知道我可能要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有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他们有告诉我说可能是那种就是很长的黑头发，就是卷卷的大波浪那种很美的形象， 嗯， 对，所以其实当我知道当那个假发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是有一点 抗拒的，是吗？ 经纪人进来在外面呢， 落差有点大。对，这怎么从一个就是大长卷就变成了一个那样的一个 大蓝卷 绿色双马尾，啊，对。 但是我觉得看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是习惯， 而且你要是说， 嗯， 就像你第一开始的这个设计哈， 嗯， 黑色的头发， 嗯， 大波浪，我觉得可能就淹没在其他的这个角色当中，或者说， 嗯， 大家对你的印象不会那么的深刻，就是因为你这个造型，所以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格外的清晰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形象其实有帮助他去塑造他可爱的那一面， 嗯， 因为他从性格上来讲，或者说他的这个身份其实是比较酷的嘛， 嗯， 可以说是冷酷。他就是整个戏里面，除了最后跟那个秦风表白的时候有笑了一下，就都没怎么笑前面。 嗯， 对。 但他这个形象呢，一个双马尾，其实把他的整个年龄感也凸显出来。他其实才20岁嘛。 嗯嗯 就是属于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童颜、很可爱、软妹型的那种、啊。 但其实哇，可厉害了！ 哇，一下人物层次感就出来了。 对，包括那个棒棒糖什么的，还有马尾上的那个小球球就扎的那个，也都是导演他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就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细腻，对，都很细心。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请到的是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唐人街探案二》当中的女主角尚雨贤，在影片当中呢，就是扮演那个电脑黑客，啊， 哎，特别厉害的那个小姑娘 啊， 排名第五的吧，我记得， 哇，是吧？ 是 侦探排名第五 哦哦，那个侦探排名第五， 那你以为是啥呀？ 没反应过来。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和雨贤呢一起来互动交流。 嗯，那我们稍作休息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咱们接着聊。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不忘听你唱惊喜。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正在热映的《唐人街探案二》累计票房已经超过33亿，有不少朋友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被智商和技术双过硬的黑客小姐姐圈粉。电影中的她古灵精怪，无论是各种装备还是打扮，都成为很多人找同款的对象。她的扮演者正是影视新秀尚雨贤。她出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扮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从老炮到功夫瑜伽，再到唐探二，角色里的她十分百变，那生活里的她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尚雨贤聊聊电影，说说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和雨贤尚雨贤一起来聊一聊他拍摄这部电影《唐人街探案二》的方方面面了。 对，还有包括这个之前雨贤其实也拍过一些影视作品哈、 对， 而且每次这个形象都特别的独特，都特别让人难忘。 是， 咱们也可以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哈。 是， 咱们再次请出演员尚雨贤，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尚雨贤。 嗯，这个也是90后哈。 哦， 真的是新秀 是吧？ 嗯，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啊，其实有好多这个就里面的这个 Kiko 的一些用品啊，咱们上次也是上半段当中也说了，然后包括就是他的一些语汇都成了这个网络流行语汇了， 热门词汇哈， 比如说那什么 like you like you 啊，就立刻有， 对，告白语汇哈。你觉得现实生活当中你会这么鬼马精灵的去告白吗？ 应该不会吧。 我会很直接 啊。是吗？ 跟不跟我搞对象是吗？ 真的呀。 对对，就说啊，我喜欢你啊，要不要在一起，可能会这样 啊。 就是痛快型的，你知道吗？ 对对， 不墨迹。 对，不墨迹。 我真是觉得现在就是90后会变得特别喜欢表达自己。就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小哥哥你这个缺女朋友吗？有女朋友吗？他说我没有。那这个今天开始你就有了。 哇、哦、就是这么直接是吧，就是这么洒脱。哎，我觉得这是90后的性格的体现吗？就是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吗？ 这个我不知道别人，因为我是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跟年龄没什么关系吧。 嗯， 对，反而我是觉得好像跟星座关系还挺大的。对， 哎，但是我看影片当中啊，就是当时最让我惊讶的是有大段的英文对白台词。 嗯嗯。 就说因为宝宝演那个角色是不太会英文的嘛、 嗯、 然后也是被嘲笑了好多回的那种哈、啊嗯、然后这个 刘浩洋 刘浩然 啊，刘浩然 那个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 啊、对秃了嘴了顺嘴了 那个刘浩然演的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有一点点的，就不在他案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的口吃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是吧、 嗯、 然后其实最溜的英文应该就是你了、然后这个角色 就对，因为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国外的演员嘛，对 啊，对，国外，你跟 因为你说最溜的，我想了一下，好像不能这么回答。 我说这个侦探几人组里面哈、 嗯， 当时那些英文你练了多久啊？ 其实，光说练的话，其实没有说太久，我觉得大概就是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有去找我的就是英文好的朋友，就比如说有些单词我觉得我自己发音不是很准确的，我会去问一下。然后但是因为我本身一直在学英语嘛，所以说其实背英文台词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对， 那这是第一次用英文来进行台词的表演吗？ 对，英文演戏是第一次。 哦，那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会， 嗯， 而且就是在讲台词要配合动作的情况下，嗯，所以说一定包括导演也说，嗯，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就是说在片场大家尽量不要 NG， 对，所以其实，在私下他就说你们私下一定要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的， 嗯，就对好了。 所以其实在我到了纽约之后，就随时嘴里就在顺词儿，其实也不是说。光是死记硬背吧，就是想着想着就开始说。 嗯，当然也要进入这个角色了，对不对？ 嗯，对，也是。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是第一次用英文演戏，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还是不够好，就是没有像平时说话那么自然。对， 嗯，就是其实，在读英文台词的时候、和平常使用英文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觉得？ 对，我觉得是我没有把握好这个东西。嗯， 但已经是挺好的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演员啊，如果说驾驭不了用英文说台词这个事儿的话、会让人很挑戏的。 嗯， 就比如说之前你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之后你再换一种声音，其实特别容易挑戏。之前看到一些就是有这种什么在国外镜头的一些电影啊，啊，有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主角的几句英文，一下子那个场景就没了。 啊，对 对，所以当时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还很诧异，就说我说，哎，这个英文说的就是。真的好像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就是华人小姑娘啊、或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感非常强的一种表达。 对，因为我是一直在学嘛， 嗯， 然后包括到了纽约之后整个语言环境也特别的好、就是因为你周围只有外国人，你只能用英文跟他们交流，包括我在美国也有好朋友，然后大家平时就在一块玩的话，就是你的语感其实会提高很多。对、 对，是不是？哎，人都说哈，就是到一个地方要学一个当地的这个语音语词儿、你到了这个纽约之后，是不是也会学一学这个纽约音呢？ 纽约音，其实我到现在我都 我只能分得清美音跟英音， 英 音我其实不太能分得清楚美国、 啊、 比如说他们说纽约，纽约人说话其实也有一点特色，就比如说像北京话那种感觉，那加州可能又不一样，但是我其实分不太清楚，但是他们说你有点像纽约，就是当地人的那个发音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我说我真的分不太清，对， 嗯， 反正我是就是看美剧学的英语，那我可能看的是在纽约生活的那些人的美剧， 影响到你了哈， 就入乡随俗了， 对对对， 是吧？ 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雨贤呢也特别的喜欢看电影，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嗯、 也找好朋友帮你去下载了很多的电影哈、嗯、 对， 也跟大家来说说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类型什么样题材的影片，有没有可以推荐给大家的看的一些电影？ 对，其实就是每一年各个电影奖项获奖的影片当然是要挨着看的， 嗯，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本身是比较喜欢有点压抑的片子， 文艺片是 比较，也不能说纯文艺吧，有点偏那种类型， 嗯， 然后比较暗黑系的片子。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那个娜塔莉波曼演的一部电影叫黑天鹅， 黑天鹅， 对，我看了四遍、 啊、 就很喜欢。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有点恐怖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拍得很美，对、 嗯、 就看完之后其实自己心里面那一块压抑的地方其实感觉还挺释放的。 其实他喜欢看一些探讨人性这样的片子，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雨贤是一个可能静下来的时候真的会自己去思考人生，会思考很多世间万事万物这样的一个人，是吗？ 我是想太多 对， 哎，那说说吧，刚刚这个公布结果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当中公布的那么多的影片当中、 嗯、 你推荐大家看哪一部，有没有喜欢的吧？ 我个人比较喜欢三块广告牌、 三块广告牌、也正在国内公映， 对、 哦，是吗？ 对啊，对啊，正在映、但是是一般是在文艺院线吧，好像 也没有，我 没有啊， 前段时间在万达影城 也 看了、 啊、 也 有， 对、 哦、 对、 哦 他 也 有，那我要去搜一下，因为我是觉得真的电影在电影院看跟在电脑上面看 是不一 样的，因为我是用 iPad 看的，就挺小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对，我回去搜一下看哪里有， 有有 去看了，嗯， 而且那部电影在影院看，你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 啊、 还刚才说的是这个，就是雨贤的一些个人的爱好啊、就是看电影，包括他的微博上面很多的文字都很文艺， 是， 就可能你看了这个文艺的文字，跟 Kiko 这个就是黑客可能联想不到一块儿去， 对呀、啊， 对，但生活当中的雨贤呢，还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很贤淑的大美女， 对，心思很细腻的，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总体来看，就是跟她之前扮演的一系列，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加上这部《唐探二》，一共是3部电影、就是跟之前演的电影当中的角色，好像性格都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就老炮儿，第一次触电，对吧？演的那个小姑娘，好像也有一点点就是 Kiko 的影子哈，有一点我觉得，但是跟你本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怎么会是选择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个蛮有意思的事情。 Uh-huh.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刚说的我是一个贤淑的什么，我要否认一下。 就是咱们还不熟是吗？ 对，就是其实我真的不是说，就我只是害羞。 Uh-huh. 对，我其实一直在战胜自己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觉得作为一名演员，其实要比较健谈一点，或者说开朗一点。但我其实在刚刚进入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会比较害羞，对、但是我自己的性格其实就是不墨迹，就什么都是直来直往的，因为我是四川女孩嘛，对，其实我就脾气还是挺火爆的，但是我现在好一点，现在因为我经常克制自己发脾气，以前是老发脾气，对， 年轻气盛 就很不好，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我第一包括就是当时老炮去选角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才大二嘛，就大二跟大三之间的那个时期，我也刚到北京才2年，那个时候其实更就那个时候特别清纯，就好像什么都还不懂，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就是黑长直，然后也是素颜没有化妆，然后就去见了导演，所以说因为当时最开始那个副导演说，哎，这有个角色挺适合你的，你可以过来试一下吗？ 嗯， 我说那是什么样的？他说，20出头的南方女孩，挺清秀的，然后就是怎么？他说，哎，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哎，一听好像还真挺适合我的。 对，结果那你也知道了。对，然后 最开始大家就是在讨论这个角色形象的时候，可能也是有点像唐探之前就是说那种，就是有点那种，成熟女人范儿那种，你想嘛，就是 有大波浪、 大哥的女人的那种感觉， 哦、 对。结果那天，去定妆的时候，就也是没有给我看任何的图片，或者说是他们的想法，没有跟我交流。然后那天我就坐那儿，然后那个发型师就上推子了。 啊！ 然后我半边头发就没了，然后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还挺小的，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我觉得我头发我还是挺爱惜的， 对 对，然后就给我推掉了，然后我就问导演，就是很委屈，我说为什么你们开始不跟我说一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什么的？他说可能说了你就不会来了。对，然后我说那也 冯导够狠的呀。 对对，这就是关乎导演，对，然后对，然后我就。反正就是两部电影都是这种情况了、的最后呈现出来的形象和效果都蛮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是觉得可能导演他们不管是关乎导演也好，陈思诚导演也好，其实他们在最开始见我的时候可能跟你们的感觉也挺像的、但是我是觉得导演他们可能有看演员的另外一种角度或者说是眼光，就他们其实就包括关乎导演也说，其实你身上有一种没有被挖掘出来的一种东西，就可能那个东西是狂还是野，就他也说、说不清楚、但他觉得，我觉得你可以被挖掘出来，只是你说你觉得，他觉得我还太小，就是不管是演技还是什么都太稚嫩了，说你其实这一层窗户纸还没被捅破而已、对，包括陈思诚导演，就是当时就这个角色他跟我聊的时候也说就是很适合我嘛，对，然后我看到剧本之后啊，我说原来这是你眼中的我。对， 其实我觉得关谷导演是特别，怎么讲呢？就是能够提前看出你的这方面的潜质的一个导演，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他 会给你 都很有经验， 对，会给你指明一条你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一条路。 对， 可能你心里没有方向。 是、我那个时候，包括拍完《老炮》的时候，我都非常迷茫，但是。我就记得关乎导演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未来的就是走的这个路线就是要各一点、因为他是北京人嘛，就东北人，所以说我想各一点，其实我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字的意思，然后后来我才想明白，就是可能就是包括他在就是那个角色，就是小飞女友那个角色的塑造上和形象上其实都有帮助我，对，就是我也有一直记着他的话， 就是其实傻白甜可以一抓一大把， 对， 真的能各起来的这种其实很少， 对，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各不到位的话，别人就会觉得很装，你得各到那个劲儿上去， 对 吧？ 对，弄不好就让人膈应了，是吧？嗨，其实我觉得像广武导演的《老炮》这部电影，就是让你能够从第一部电影就可以接触到你未来可能想要去发展的方向的那个角色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让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状态。 对，因为我是觉得有的网友会觉得说，哎呀，拍了两部戏都不知道你长啥样，或者说因为妆都比较浓嘛，就造型都跟我本人就差别比较大， 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不重要，对，真的不重要。我觉得，反而这种就是作为角色跟本人这样的反差，我反而觉得是挺有趣的。对，包括我喜欢的演员也都是这样。 当然， 就是像那个刚我说过的《黑天鹅》的那个 Rooney Mara，哦，不是，那个是娜里波曼，另外一个《龙纹身的女孩》那个 Rooney Mara，还有她之前演的那部《Carol》，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龙纹身的女孩》的那个造型，就我觉得是非常棒。对，但是跟她本人，我觉得才真的是很娴熟，你知道吗？她很文静的那种感觉，就是她演绎出来的这个女孩，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惊艳。对，包括像我最喜欢的男演员就是 Johnny Depp， 就杰克船长啊，剪刀手爱德华什么的， 对， 也都是跟他本人就是完全不像的。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并不着急说在我做演员的这个初期就让向大家展示出真我或怎么样，我觉得不着急，我以后肯定有机会去演一些我自己本身面目的戏，但是我觉得能在就是我刚出道的这么一两年就能碰到像老炮的这样的角色和唐探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就是要珍惜。我觉得我只能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演绎好他们，就是我不会去想那些 会担心，就是观众记不住尚宇贤这个人。我现在不担心这些，对， 嗯，其实大家已经记住了， 对呀、啊，当然了啊， 嗯， 咱接下来也听听一首歌曲吧，来轻松一下，好不好？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了最后这个， Happy Ending 是吗？ 对 ，Happy Ending 是那首吗？ 扭 Happy 扭腰是吧？ 啊，对。 还有一首呢，其实大家印象也是挺深刻的，就是叫做《摇滚唐人街》， 嗯、 也是在里面有很多这个场景都听到了这首歌哈。 嗯，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小段， 好， 活跃一下我们的这个气氛哈。因为真的是太洗脑了，哎，我们这个 CTG 又出现了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情况？来，我们先进一段广，我们的片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正在热映的《唐人街探案二》累计票房已经超过33亿，有不少朋友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被智商和技术双过硬的黑客小姐姐圈粉。电影中的她古灵精怪。无论是各种装备还是打扮，都成为很多人找同款的对象。他的扮演者正是影视新秀尚宇贤。他出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扮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从老炮到功夫瑜伽，再到唐探二，角色里的他十分百变。那生活里的他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尚宇贤聊聊电影，说说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的20:5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刚才宇贤正在跟这个网友朋友打招呼是吧？ 哪一个机器是能？ 你的，这是你的。 哎，正面的这个是你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刚才一直都没看他，我以为 没有关系，那才最自然。 对、咱们一直处于这个深度聊天的状态、 咱们处于拍摄状态，就不能看镜头，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其实演了几个形象哈，我觉得都挺深入人心的。虽 然 可能大家对你本来的这种形象都不是特别了解了，因为那几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但宇贤刚才也说不着急哈，但你会介意说将来所有的形象都这么有个性吗？还是说你想挑战一些什么样的形象呢？ 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就是每一部戏都是特别夸张的造型。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电影里边其实就是老炮这样的造型和唐探这样的造型，在中国电影上其实已经是挺另类了。 这怎么数也没几个，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吧，就是以后拍每一部戏都是那样的，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可能。对 对，当然我觉得作为演员嘛，就是要尝试多元化的发展，就是不同的角色类型。你现在出道三部影片，可能角色类型上稍微有一些趋同，那未来你想挑战哪种类型的，或者说你自己打心眼里一开始学表演的时候，我就想尝试哪种类型的角色，我就想演谁谁谁。 最开始学表演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受我看的电影的影响，就像刚刚你们说的那种比较就是能探究人性的这些电影啊， 有深度的。 对对，我其实我蛮想去演一些的，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才能比较就是能开发演员就是内在的一些东西。对、然后还有的话我还挺想尝试就是古装。 哦，古装。是古装偶像啊，还是那种古装正剧啊，还是说现在的就是那种小鲜肉流行？ 你喜欢谁啊，古装里面？ 我其实不是说哪种类型，就是我想尝试那个造型。 造型。 对，造型。 哎，对，你没觉得其实宇贤他的整个的五官轮廓特别古典美？ 就有点中西结合那种感觉。 对对对，特别古典美。 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也去试了不少镜嘛，然后很多导演跟我讲过你很适合古装。 是。 对，但是到现在这么久了也没有古装能找上我。 这不就已经把心愿说出去了吗？ 对， 明儿就有电话联系你了，我告诉你。 对，反正就是就这样吧，我觉得就不着急吧，就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我年龄还小了点，我觉得没有办法驾驭太成熟的角色，但我其实蛮想演那种心理变态的。 哦， 就是人性各种方面的那种剧，对吧？ 对，就是 压抑也好啊，受挫折、抑郁啊，可能类似这样的一些， 什么三重人格呀，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剧啊，想挑战。 就期待有一天把自己掏空了，对。 哦，哎，其实演员演这些戏真的很累。原来跟就是演过这些剧的一些演员，我们聊天啊，也说基本上一部剧下来，他要花好长时间去平复自己的心情。 对，他得缓， 对， 他能才能从这个剧当中抽离出来，他才回到真正的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当中。要不然他回不来，有的人甚至就抑郁了。 对。因为他要挑战这种角色的话，他就得入戏。 对， 一入戏之后，其实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矛盾呐、啊，还有人性的一些扭曲，可能就都出来了。 那雨贤，你自己对于戏、对于角色和对于本我，就是跳出、跳进，还可以吗？很自如吗？ 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跳出角色的人。 哦， 对，因为当时拍《老炮》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当时是一个很朴素的大学生，但是当我就是跟那么多很厉害的演员在一起，然后我坐在跑车上穿着很酷炫的衣服，然后说着一口北京话，然后就整个人感觉就我特别酷啊那种感觉的、然后那天有一场戏就是就大晚上拍的，然后拍完之后我回到家其实已经半夜五点了、对，然后我坐在家里面就哭了，就觉得就这个落差怎么这么大、就是我不想出来、对，然后其实拍了三部电影，就是每部电影杀青的时候我都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一个、对，就非常的舍不得大家和这个角色。对，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演员的必修课， 当然 包括很多舞台剧的演员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谢幕的那一刻、就一下子感觉哎呦一下空了， 对， 很空虚那种感觉， 放下光环的那一刻嘛。还有啊，其实说到很多演员他们拍完戏之后，尤其是影视剧作演员哈、因为舞台剧演员演完就完了、影视演员他们拍完了以后从来不敢看自己的作品、 这个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对，但是你会吗？还是说哎我没事啊，我还一帧一帧放的，我还琢磨 了，还打打分儿。 对，我自己给我打打分，我这个表演体系到底是不是这个表对了， 是不是斯坦尼体系出来的。 不是，我觉得演员当然分很多类嘛。那我之前有看过陈道明老师的一个采访，他就是典型的不看自己演的戏的演员。他说演完之后你看了你觉得有什么遗憾你也不可能再弥补了，自己还挺难受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那一类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有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就他们知道自己下次或者说能够做更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但是我不看是因为我不太还是有点害怕面对，对，就是电影里面的自己，我还没有习惯， 我还没有做准备。 对，其实我最开始想的是等等吧，比如说快下映的时候，大家就是我先看一下大家对我的那个评价还可以的话，然后我要不自己去看一下。但是呢，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就被我妈从床上拖起来，然后陪着他们，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哥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的， 就拖进电影院了。 对，就把我拖进去了，说你一定要 陪我去。我超爱看女儿，我跟你说。 那你当时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睁着眼睛。对，其实既然都去了那就看一下。 对呀。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要找自己问题的一个阶段。 真的，我觉得父母啊，就都聊到这儿了，就父母其实看到女儿不管在上面演什么他都很开心吧。他们怎么评价你？ 我因为那天我姨妈什么就全家人都在。对，就是 包场 年初一嘛。 就他们就是当时他们很贴心，因为他们知道我近视嘛，我没戴眼镜回家、然后他们就买了两个位置，其实也是没有位置了，就中间有两个在第三四排的，就让我跟我哥坐那儿，然后他们所有人都挤在最后一排那个边边上。 三四排好近啊。 没有，但我看电影从来都是第三排 啊。 对，因为我是觉得坐近还挺爽的。确实我为近视嘛，对， 要看自己那张脸。 什么感觉啊，一头蓝绿色的头发。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最开始因为我哥坐我旁边，然后他看一下电影看一下我。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对，就让我真的很尴尬。然后就我妈他们其实就是还挺开心的，因为确实我这三部戏戏份最多的，而且他们也觉得表现得不错，包括像你们说的英文啊什么的，他们都还觉得蛮骄傲的。但是我想聊一下我爸了。因为我爸爸他就是进不了电影院， 他一进电影院就睡觉。对，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有一次他来北京出差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让他陪我去看电影，我还记得是一部，好像是一部那个迪士尼的什么动画片吧什么的。就是电影还没放呢就开始睡了， 我的天呀！ 然后后来我就干脆让他在那睡，我就坐到前面自己去看了，然后就睡到结尾，你知道吗？就他真的是进不了电影院，但是他那天去看我的电影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不会睡觉了，对，结果我妈后来跟我说还是睡了，但是呢，就是但我爸提前跟他打了招呼了，说我可能会睡着，就是意思说到我女儿的时候你把我叫醒，然后我看完他了我就继续睡了。对，就是这种，我爸其实还让我挺感动的，因为他真的是一进电影院他是就是控制不了那个睡意，你知道吧，就那个环境又很温暖。 咱爸身体肯定特别棒，咱爸 对，但是 对、啊、 看我的电影的时候每一部都是这样，就是到我的那个 part 的时候就让旁边人把他敲醒，看完就继续睡。哇、 这也是一个功夫，这是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以后有一天我可以演一部我每一秒都在电影，让我爸从头睁眼到尾。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掌声送给你。 对， 我们也非常期待。 爸听到了吗？ 霸气，这就是哈。好 好嘞，那今天我们跟雨贤聊得非常开心哈、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且很有内涵的一个小女孩。 对、也希望你以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荧幕角色。 谢谢 哈，加油雨贤，加油 加油加油。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华彩七，中国好七，美潮。